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啦，依然是漫长的周一，但是没关系，漫长的周一也马上就要过去了。今天也是腊八节，我是来的路上，然后刷微博才反应过来，哦，原来今天是腊八。哎，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哈，就是今年好像感觉这个年三十儿，还不是年三十儿，年二十九过得太早了，因为是1月31号嘛，就总感觉好像刚刚过完元旦，马上又要春节了，两个节日挨得很近，所以呢就少了一点中间的这种期待感。不知不觉腊八已过，那腊八就要喝腊八粥，吃腊八蒜，对吧？其实各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吃食，但是呢总会有一个统一的，那就是饺子。对，不过今天呢我没有过，因为确实是完完全全的忘记了。像腊八啊，小年啊，这种其实都是春节之前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那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呢老话也说，过了腊八大家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年货了。不过呢回归到现在哈，我觉得针对于更多的年轻人，可能我们对于这些节气节日，像腊八呀，小年啊，如果要是真的没有长辈提醒，或者说是从无意间从哪里看到了，然后可能这一天真的就普通的过去了。哎，怎么说呢，也许是时代的变化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之一，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节日啊，还有这些传统的节气呀，好好的过一过。好了，今天呢新的一周开始，我们也继续送出好歌和话题。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也算是有感而发吧，因为刚才也说快过年了嘛，年前总是会有好友聚会啊，或者说这个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呢难免吃吃喝喝就多了一些，所以就聊一个跟喝有关的话题，那就是醉酒的经历。大家有没有喝多过？其实呢每一场醉酒过后，我觉得背后都会隐藏着一些故事和情绪。来吧，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互动联络，也可以悄悄地告诉我，就是今天全都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好了，就是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想看视频的朋友，欢迎来视频端找我，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老几位都上线了。如果你是新朋友，那可以悄悄上来冒个泡。说完了这些，终于可以到我们的晚安心语出场了。这个晚安心语呢是来自网上央视的文案。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 今晚的开场歌曲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质感的音乐哈，来自一位香港歌手林二问，他的一首歌《微醺》。这首歌呢，就是作为开场歌曲，我总是说，我说每一天晚上第一首歌放什么，基本上就奠定了今晚的基调。所以说呢，今天晚上依旧应该是不那么悲伤。当然关于醉酒大家就开始连音乐蓝牙哈，当然现在恭喜已经有成功的啦，酒醉的 Tango 是少不了这首歌的。是的，恭喜连这首歌的朋友们，你们都成功了，哇，我们的音乐默契值满分。好了，其实我觉得微醺就像这首歌名一样，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醉酒的状态和程度。就是呢，当你喝到三分醉的时候，哎，你还有七分醒。这个时候呢，既不会侵蚀你的理智，又能够让你放松。其实有些时候喝完酒之后，你小酌一点，都说小酌怡情嘛，就是少喝一点酒，可以让你的状态更加打开。包括很多就是歌手在录歌的时候，他可能一直找不到那个状态，但是呢，他一旦喝了点酒之后，那个状态就来了。比如说，我记得韩磊。韩磊老师在录那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吧，应该是，然后他就总是他觉得就唱不到那个气势上，然后他就开始喝酒，喝完酒之后，嘿，瞬间状态到了。还有我们熟知的大诗仙李白，李白最著名的是什么？就是他有这么多传世佳作，然后呢，当然这也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来考证哈，就是说他每次呢都会喝酒，他酷爱酒，这是肯定的，然后就是喝完酒之后作诗就特别的有感觉，但是不是这个理论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喝酒呢，还是有一定好的，有好的方面，但是呢喝酒也要有一个度，如果要是喝醉了的话，那要么你的背后有故事，要么就是喝醉了之后有故事，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分享。 看到有连新贵妃醉酒的，还有连莫吉托的，还有连这个熊天平的一首什么什么歌，抱歉，这首歌因为我没有听过，所以我今天肯定是没选。然后干杯朋友这些都没有。看到一菲说2016年5月份在悉尼参加了一个晚宴，那天呢正好是520，然后呢我自己喝了不少酒，白的红的一起上，到宾馆之后哇，那简直就是吐的到处都是，最后的结果是赔了酒店20000块。你说的20000是新币还是人民币？所以说呢，酒后真的有的时候是容易误事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哟。既然酒醉的探戈我都连接成功了，那就提前把这首歌放出来吧。来自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2001。 酒醉的探戈，脚趾头无 酒醉的 Tango， 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当然这是2001版。现在想想2001，我的天哪，现在都2022了，都20年前，哎，真的太怀念了。然后刚才看到新田的科普，说这首歌是当年一部电视剧《怀玉公主》的片尾曲啊，《怀玉公主》那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虽然说也没有多小吧，上小学差不多那个时候，我记得可喜欢看那个《怀玉公主》了。我总觉得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些古装剧啊，就是现在。就分什么古偶、玄幻、武侠啊、仙侠，那个时候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哪分这么多种类，就是古装现代只有这么两大类，然后也没有那么细分。但是那个时候呢，不管你是武侠呢，尤其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改编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就是突出一个侠字，武就是那种武打也是非常的唯美，不是现在那种慢动作，哎呦我天哪，就左手一右手一个慢动作可能都比他拍得好，然后就是有侠客的精神，所以这才是我觉得观众爱看的一些。哎，说来说去又觉得现在的这个古装剧实在是打戏不过关啊。这是来自道道个人的吐槽，说远了拉回来。对，然后当时怀玉公主呢，我记得就是孙耀威和谁来着，我就突然间想不起来，大家说叫郑嘉瑜哦。对对对，当时就觉得怀玉公主是我心目当中古灵精怪的代表。现在呢，基本上你再想找一个能够代表古灵精怪的，让人不讨厌，觉得不尴尬，还非常亲切的演员的代表角色，那真的我觉得找不到了。哎，不管怎么说呢，都是一代人的回忆哈。当然每个时代都会有精品，无论是音乐还是影视还是文学等等等等。好啦，还是说回到我们的醉酒的经历。我看到认真说酒喝多了不开车啊，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车就停在餐馆门口，结果第二天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哪家餐馆，就是忘了在哪儿吃的了，关键是朋友也多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儿吃的。我现在只想知道你的车后来是怎么找回来的。还有刚刚那个一飞的经历破案了哈，20000是人民币，折合成人民币是20000。我说这如果要是20000新币的话，那也太贵了。其实每个人的酒量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酒量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然后呢有的人就不行，基本上就是喝一杯风一吹就倒了。刚才看到抖音上西探说，我去工体那边可以喝到后半夜，因为一边蹦一边喝，所以不太容易醉。酒量是真的不错，而且我觉得还是胜在年轻，关键是你还能蹦，我现在是蹦不动了。还有刚才很多的朋友其实都连上了一首歌，成功啦，那就是提到喝醉提到酒是必须要有的一首经典歌曲，那就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同时播报一下，逢时播报一次，现在点赞数142946，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看一下点赞助力榜，第一名献爱心，第二名反手，第三名萤火虫。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 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 你把我灌醉，来自黄大炜。其实呢，这首歌就真的是有点这个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思，就是你听这首歌就会想啊、哦，原来它是一个故事。很多的歌曲呢，就是就包括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其实很多次酒醉，醉酒的背后都是有故事的。其实我总觉得喝醉的时候会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特别高兴，一种就是特别的不高兴。当你有心事的时候，人也是容易醉的。然后今天的话题，我没想到啊，大家都有这个醉酒的，或者说相对相当于喝酒的经历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不喝酒的，我也是。其实以前也喝，但是呢，也因为喝伤过，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太伤身体了，所以还是不要喝了啊。大家都有这样的醉酒经历，但是呢，我跟你说，分享一个西探同学，因为他是这个医学专业的嘛，你看有一个医学专业的听友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事情。他说保护胃黏膜，他说有一种药叫做凝乳酶胶囊，大家如果要是喝酒之前记得吃一粒。他说他就没吐过，因为他之前都会吃这个，所以这种药它可以保护胃黏膜，会缓解你的胃口不适。如果你吃完了再去喝酒的话，可能伤害就没那么大。哇，棒棒的。好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再听一首歌。就是喝醉了之后呢，就真的容易忘事儿，然后如果要是断片了，你还真的想不起来前一天经历了什么。就有的时候是这个找不着车，像刚才那位朋友，有的呢是可能哎呀掉了什么东西，手机啊、钱包、手表，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歌来自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巷。就听到它，我就想起一个画面感，一个酒醉的人半夜从酒吧出来。 什么困度还在勾肩膀，什么嘴巴来不及讲，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我的身体躺在地上，我的眼眶熬了几关伤，我的双手开始想象，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 点说了句话没有人回答，看得见的一切无常，看不见的就成你为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它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主持耿化，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天是腊八节，再次祝大家腊八快乐。那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其实现在我感觉就是整个年前啊，就尤其是年前的这一个月，就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摸鱼的心态，倒不是说真正的摸鱼，但是就是心态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要过年，哎呀，总是不自觉的去期盼一下。即便就不像我们小时候啊过年那么热闹啊，或者说像小时候那么盼过年，可是呢还是会觉得有不自觉的放松的心态。大概这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这么多年来给中国人的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一种喜悦感、满足感、归属感吧。哎呀，这个年快到了，该准备准备年货了啊。过年吃什么，不是今天要讨论的，但是呢过年一定少不了的是什么，比如说聚会、家庭聚会、朋友聚会、同学聚会，等等等等，那就少不了喝。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喝多了一定会伤身体的，伤胃伤肝，所以还是要吃一些解酒的东西，或者说提前吃一些保护胃黏膜的东西。 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延伸出来的话题，酒醉的经历。没想到大家都是酒醉的蝴蝶呀，这经历还真不少，看起来是五花八门。对，当然呢，也有很多认认真真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其实刚才大家也在感慨，有朋友说，哎呀，现在大家好像都是在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一些生活，为了那点工资而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工作。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看开一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就之前呢，我们总说一个人，就每个人都会有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职业和工作。但是当你真正的实现了这个梦想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那么可以实现的人就已经很幸运了。那在这个幸运的人当中，如果你这个把你的梦想变成了你的工作，重复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梦想就不在了。你就会觉得任何东西一旦变成了重复的机械性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少了那一份激情，少了那一份冲劲儿和热爱。但是呢，即便它少了，可是你想想，你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是什么？如果它真的是你的梦想的话，那你其实在起点的时候就已经比很多人要幸运了。所以当我们觉得烦的时候，想一想，我们选择这份工作是为了什么呢？这份工作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收获了什么？还是收获挺多的。就像有朋友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够去吃火锅，点十盘毛肚，然后眼都不眨。哎，这也是一个小目标。就像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我只要一没有动力了，觉得烦的时候，我就专门去那些特别贵的店，什么国贸啊、星光啊等等等等吧，然后就看，就挑那个贵的看，然后看一下它的价格，哎呀，买不起。喜欢吗？喜欢，喜欢你暂时还不能实现，那怎么办？努力吧，都是这样去激励自己的，所以加油吧。好啦，依然是老方式来互动，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想看视频的朋友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我们的固定盲盒赶快出场。今天晚上，这个盲盒我觉得很适合放松，但是呢，是一首英文歌，看看谁能够猜对吧。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挺高的。 Didn't even really wanna go, but if you get me out, you get a show. There's so many bodies on the floor, so baby, we should go and have some more. Are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Everywhere I look at people's hands, thrown up in the air to help them dance. Come on, baby, catch me if you can. I know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plans. Are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Are you down, down, down, down?Every single thing is feeling right. So started as a quiet Friday night. I don't really think that we should fight this. What if we don't stop until it's light? Are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Are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Are you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while you这首歌叫什么呢？就听到满屏的当当当。对，其实就是 down 那个英文。恭喜一飞和我们的友山答对了，恭喜你们俩获得今晚的限定盲盒。其实关于喝酒呢，真的还是要提示大家，就像用户6306，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说你看看那些酒驾的人对着交警口出狂言，哎呀谁都不怕，等酒醒了呢痛哭流涕后悔莫及，所以说喝酒要有度，醉酒实在是太耽误事儿了。是的，就是千万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人哈，酒品，这也是一个酒品的问题。因为我为什么不喜欢喝酒，一个是我的酒量确实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还有一点，我特别害怕我自己真的如果喝醉了之后会做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那就很失态。如果要是在，就是在朋友面前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要是在别人面前呢，或者说你是在一个公共场合，我觉得那就很可怕。所以基本上可能都是熟人，或者说在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安全的地方才可以喝酒。那有的人呢，就是喝醉了之后他的状态不一样，喝醉了之后可能有的人选择睡觉，有的人呢就是心情比较压抑，他就会哭啊，或者是找人去倾诉。那也有的人呢是就是安安静静的，像没事人一样，但是其实他已经醉了。也有的就是耍酒疯，那种就比较难控制。所以说还是喝酒要适度啊，一方面呢也是保护自己的身体，还有呢就是不要耽误事儿。当然今天晚上大家也是诗兴大发呀，啊就是前提是引用了很多这种名家诗句。刚才一飞说，哎这首歌还真的是在酒吧里面听到的，对，适合在这样的环境下听歌。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去一些小的酒吧，音乐不会放的那么动次打次，就是说节奏感那么强，它只是放一些能够有一点律动又可以让人放松。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上一杯酒，跟对面的朋友或者说三两人在一起聊聊天，慢慢的去小酌两杯，最后达到一个微醺的状态，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也是跟酒有关。哎不对，跟酒有关的是这一首。哎呀真是放错碟了呢。像酒吧呀，包括一些小一点的那种酒馆，尤其是私人的，就自己开的，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可能老板会跟你聊聊天，交流交流你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就像是午夜情歌一样，收集很多故事。所以酒馆的老板一般都是知道的故事最多的人。这首歌就是一个酒馆老板的独白。 酒馆的老板，我的酒馆叫567，我的朋友们爱喝酒，没事常来这里聚。 可是我却不爱喝酒，甚至感到一些厌烦。但是我见他就爱看你们把酒言欢。 你看，你看。 向外沉思， 我就在这里，在五六七看清午夜的悲喜。你看你看，一群人的狂欢，你看你看，一个人的孤单。 酒馆的老板在这里看着人间的悲喜，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一家自己的小酒馆，每天呢接待不同的客人，有一些是老熟人，就是我们的回头客，有一些呢是新朋友，听着他们的聊天或者是跟你之间的聊天，你就会知道很多的故事。酒过三巡，每个人都会敞开心扉，就会多了一份的真诚，也多了一份的故事感。酒后吐真言和酒壮怂人胆，这两句话呢，我觉得那还真的是非常的真理。就像三木说，我老公在我们俩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去青岛度假，和他同事喝酒喝多了，然后躲在厕所给我打电话，搞得我有点莫名其妙。话说喝醉酒的男人还蛮可爱的呢。是，我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了吧。所以呢，酒后吐真言，他才可以勇敢地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喜欢呢，对吧？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依然是走温暖风。一切问题最终都是时间问题，一切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烦恼。人小时候简单，长大了复杂，穷的时候简单，富有了复杂，君子简单，小人复杂，看自己简单，看别人复杂。世界其实很简单，只是人心复杂，欲望复杂。人一简单就容易快乐，但快乐的人却寥寥无几。人一复杂就会痛苦，可痛苦的人却熙熙攘攘。生命中有太多的人和事，或许好坏参半，但心底里留下的、记忆中深刻的，都是特别的，有美好，有遗憾，有相识，有逝去，有未来， 有曾经。或许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心底的那一抹柔软。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来自王心凌。你看这首歌和之前的那首酒馆的歌曲结尾呢，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可能都是有着自己的故事，但不同的就是一个在咖啡馆，一个在酒馆。我个人呢是更喜欢咖啡馆的，我想听了一晚上跟酒有关的歌，我们也该在咖啡馆找找放松的那种惬意了。酒馆里面听得多的是故事，咖啡馆里面听得多的看得多的是惬意。好啦，惬意的最后，我们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又该跟大家说晚安了。今天呢也见识到了很多不同的我不知道的酒哈，比如说菊花味的酒。是，其实我想啊，菊花味的酒也没有那么难喝。就比如说像空白，他说配料有冰糖啊，菊花有种药酒的味儿，喝着没事儿，但是后劲儿有点大。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饮酒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就是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千杯不醉。就是喝酒呢，喝的不是酒本身，而是一种氛围，而是一种情绪，是跟谁喝。如果是和知己，那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希望大家过年期间好好放松，可以喝得尽兴，但是注意身体就好啦。最后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听听，我觉得适合在夜晚出现的一首英文歌 Autumn Leaves， 秋叶。虽然是冬天，但就当是反季节听歌吧。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哦对，逢时播报两次，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接下来是月海新歌，明天见，晚安。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t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a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是为共产主义分。